当然啦。 咁你觉得最重要系准备乜嘢呢？ 准备埋钟哥、崔杰彤同埋阿 O 咯。 晨光第一线，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两位好有質素嘅音乐人合作，包括有唱得又睇得嘅 Jamie Lovato， 再加埋嚟自澳洲曾经学过古典音乐嘅 Sam Fisher。What other people say? Thought when I grew up, I would be the same as the ones who gave me my last name. I would not give in, I would not partake in the same old drugs everyone else takes. I'm better than that, I'm better than that. I'm living my life so I go to heaven and never come back. But look who I'm at, look who I'm at.I'm living the life that I said I wouldn't and wanna go back. I used to call my mom every Sunday, said she knew her love wasn't far away. But now I'm all messed up out in LA, 'cause I care more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say. I used to not take chances with God's name, but it's been so long since I last prayed. And now I'm all messed up and my heart's changed, 'cause I care more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say, yeah. 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 Demi Lovato, Sam Fisher,What other people say?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星期二骚动音乐，大家好， 翻嚟有星期二，但系唔知点解，感觉上今日应该星期四嘅严琼啦，同埋今日难得见到佢都几精神嘅波声，点解今日好似精神啲嘅？ 好似精神啲啊？ 系啊， 我都唔知啊。其实我系经过寻日讲完之后啦，有唔少嘅听众咧都有 send message 俾我提供一啲建议，点样去 keep fit 同埋令自己健康一啲啦。咁有唔少嘅人当然都系讲早睡早起啦。哎呀，我真系好早睡啊！今日朝早五点钟嘅又系，我未甩到啊！我承认嘅系我唔啱，系我唔着，我知道大家紧张嘅，大家身体健康。 都系惊你猝死啫，冇乜嘢。即系如果有一日我突然之间咧开麦嘅时候咧，那个男主持系唔同咗声咧，大家唔好问，好冇？因为是伤心事来的。 你听到阿琼湖端 solo 了很大段的时候， 是 我应该突然之间可能 不会。而且你听到我应该刚喊完之后来开麦这样。就是那种我们今天帮你 show 到音乐这个节目那种。 基本上就播一首歌这样，好像要纪念我这样，大家知道什么 事了。是我不如我们约定一个默契啊。假设有一日我哋试戴一个， 有咩冬瓜豆腐？ 因为过劳啊，或者因为不健康嘅呢个生活习惯啦，而引咗咩冬瓜豆腐，我哋就播 Rubber Band 嘅未来见啦。 系 系啦，大家如果突然之间神时某时听到我哋播未来见，大家记住我哋今日， 我哋两个真系 2021年讲过呢句说话， 一个好老礼嘅音乐节目啊，真系 系咁噶啦，百无禁忌噶啦，咁样嗱，咁啊，今日我哋会有呢个有谁冠名嘅，咁啊，你可以打嚟1872388啦，又或者喺Facebook IG 揾我哋苏动音乐，将你嘅古仔想分享嘅就可以话俾我哋听啦。 系 啊，咁六点半之后我哋就会即系接大家嘅古仔，冇错，咁样咁啊。今日想讲呢一样咧，因为陆陆续续，我谂喺过一个星期啊，今日亦都有啦，啲唔同嘅音乐单位开始公布啦，就话嚟紧我哋有 show 咁样样。 开心，不过虽然都系有啲场馆内嘅限制啦，一半人啦， 嗯， 咁同埋系两个两个咁坐啦， 系， 所以嗰、那个人数咧系一定会限制咗好紧要嘅， 系， 嗰飞嘅嗰个数量咧亦都因此而骤降骤降嘅， 系， 但系有得开 show 啦，我知道好多乐迷都已经好兴奋啊，咁样啦。 因为是好唔同嘅，大家感受过去嗰年几差唔多两年嘅时间，好多变晒网上 online show 咁样睇啦，咁系都会睇到佢哋演出，佢系有另外一种艺术嘅 present 方法嘅，即系例如因为佢变咗一个完整嘅东西，用镜头去运用嘅时候，佢可以玩到一啲场景嘅调动啊，灯光好多呢啲加落去啦，咁 live show 大家坐喺度嗰个嗰只眼睛嘅 angle 再 wide 啲，又系睇紧另外一种嘅设计嘅舞台啊，咁样，我觉得大家都适应紧，即系喺度不断转变紧嘅呢啲咁。咁、 嗯、 但系的而且确会令到我好怀念一啲自己曾经睇过嘅 show 嘅、 嗯， 特别有一个咧，就系嗰阵时我系特登去外国睇嘅，我觉得特登去外国为咗一个音乐人而睇 show 呢件事本身系有一个热血里边嘅，喺我自己觉得， 梗系啦，梗系啦，特登去，我知有热血啊，直情有钱添啦， 你都讲得啱， 系。 嗰陣時我記得幾年前㗎，我係去新加坡睇嘅。咁因為我嗰陣時嗰一個係一個電子音樂節嚟嘅，嗰陣時睇。咁一路咧好憧憬緊，其實睇呢個 show 再追溯之前啲，我知道喺外國有一個叫 Tomorrowland 咧嘅一個大型嘅音樂節，佢大概嘅 setting 就係好似你會好似 camping 咁樣嘅，佢用咗一個喺外國你好似世外桃源嘅地方，你可能一個島或者點啦，同世界隔絕咗，你去到嗰度幾日幾夜咧，你就可以嗰度就扎營，佢有曬嘅啦，其實你喺嗰度住啊，然後就會 full day 幾日都係好多唔同嘅 artist 喺度玩嘅咁樣，嗰時就覺得哇好正啦，因為一路睇 show， 以往喺香港嘅就喺一啲場館睇，咁有時可能户外咁，但係你都 feel 到自己係喺個城市裏邊啊。即系我西九都好，我都仲见到嗰啲高楼大厦，嗰啲你离唔开嗰个城市啊嘛，唔知去咗另一个地方咁噶嘛，系嗰时好向往啦咁。咁后屘就退而求其次啦，就觉得都未必有机会去到嘅。咁去新加坡嗰次咧，就系嗰阵时好中意个artist 叫做 Marshmallow， 一个戴住白色头盔，即系亦做棉花糖嗰一个。嗰、 时我听你喺 EDM Friday 介绍过。 系啊，嗰时我第一集 佢介绍。少少听众嘅对话。 系 啊，我记得啊，你上次有播啊。我第一集嘅时候就已经播啦。咁嗰阵时就好早期开始中意。咁啊，知道咧佢喺新加坡嗰度就会有喺，仲喺海滩啊。 系。 我覺得海灘又是一個好吸引，佢聖淘沙，你知嗰度係一個遊客區，唔使驚嘈住人啦。咁樣喺正海邊嗰度搞咁，嗰陣時我都猶豫咗好耐，錢真係唔係好多，但我覺得一生人點都要去睇下嘅，就好似即係奧運喺我心目中都一樣啦。有呢啲咁樣嗰啲好唔知邊度嚟嘅一啲 checklist 咁，於是乎嗰時就特登就買飛咁同朋友去喺海邊嗰度睇。咁佢基本上咧，佢嗰个 show 嘅时间咧，系每日夜晚七点钟去到天光七点咁样，12个钟头喺个沙 滩。即系佢喺上面打碟可以打足12个钟啊！ 因为有唔同 artist 不断转啊，不断轮换啊，咁唔系净系佢一个人。 我以为我之前我以为得香港法院会搞到咁凄凉啫，原来打碟波系好坚个体能。 但你唔好话有啲系可以玩8个钟噶，一个人。 我手抽筋噶，落嚟之后你见到佢手有柏金逊咁嘅迹象。 同埋你谂下，有啲譬如club 咧，佢咪有啲驻场 DJ， 佢嗰场成晚玩啦。其实嗰啲闲闲地都几个钟噶，即系、即使佢唔系大名嗰啲都好啦。你驻场啲其实都系噶嘛。即系其实我哋轻谈嘅子龙啊、艾力嗰班都玩紧4个钟 music show， 都系嗰种状态咁样。即系佢嗰啲癫到有啲纪录，佢唔知8个钟啊、10几个钟咁样会有嗰啲啦。咁系啦， 咁我侮辱自己中意嘅歌手啊，第一次见系跟住咧。 嗱，唔好咁讲，做个类比，大家容易明白啫。 多谢你，跟住 咁我就真系慕名去到近距离睇到咧，原来嗰种震撼系会好似冇感觉咁啊！你明唔明嗰个意思啊？ 嗰一刻我有啲唔相信，我一路 嘥啲錢咯，冇感覺。 有少少 好有感覺先咯。 我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噶，事前會好期待，好似你去 trip 都係噶。事前嗰幾個禮拜準備啊、book 機票啊、plan 啊、幻想個過程當中，你會好期待、好興奮。但去到嗰一刻到咗嘅時候，原來哦嗰樣嘢實現咗啦，所謂願望實現咗嗰一下，原來係比前期嘅感覺係細啲嘅，即係佢係嘅，佢喺你面前有一種不可思議嘅感覺，我終於咁近距離睇到啦咁，但原來係冇心目中，因為嗰啲期待係你自己加落去嘅嘢嚟嘅，咁同埋你即係實現到啦嘛咁樣，但係 enjoy 嘅，必須要講 enjoy 嘅，但原來冇心目中嗰種，哦要喊啦咁，未去到嘅咁，但係成個氛圍就海灘邊，同埋佢會放煙花啦， 哇， 係啦，即係 得你自己去啊， 同個 friend 去嘅， 係、哦、 啦，咁跟住。就 enjoy 咗嗰個，其實係三日兩夜，基本上每日行程就係瞓覺、瞓醒、食完嘢就去，跟住就十幾個鐘，跟住翻去瞓覺咁。我覺得呢、這、一個，因為仲喺海外，好多唔需要理任何嘅嘢。呢、這個係我去過其中一個睇 show， 我覺得最過癮。 你而家咧就幻想你份工都係咁，因為你份工咧而家都係翻嚟，哇！接觸音樂之後就科技就瞓，瞓醒之後又翻嚟接觸音樂，只不過接觸音樂嘅方式唔同，即係我哋呢度冇海灘、冇比基尼美女同埋冇煙花。你咁樣諗，你有冇即刻覺得你翻工開心咗？翻嚟接觸音樂，之後翻屋企瞓，翻嚟瞓醒再 同佢睇 show 一樣咁咯。係啊，其實抽離啲話播緊歌嘅時候咧，將自己靈魂抽出喺對面聽到望翻轉頭，其實都睇緊 show 啊嘛。 冇錯，同埋即係每次播音樂都記得一定要跟住銀。係啦，明明係冇任何打碟嘅機器，但隻手都喺度捽緊， 捽緊啲飛打啊咁樣，咁啊。係，我覺得成個氛圍嗰啲係我睇過我自己最中意嘅一次嚟嘅，的而且確係。 死啦！呢個咁認真㗎原來。 我唔係，你可以講啲咩㗎？ 我呢個好嚴瓊特色咯，我只能說。 好啊，嚟啊！ 其實我曾經以為我人生第一次嚟去香港睇嘅 show 咧，應該係蔡依林。 嗯。 因為我其實我都幾想睇喺台灣做嘅原汁原味嘅，即係最大型嘅 setting 啦，最多嘅 dancer 啦，咁樣最輝煌嘅嗰種嘅舞台啦，咁樣。咁但係點知咧？我第一個去台灣睇嘅 show 竟然萬芳。 幾耐之前啊？ 两年到啦， 系咪即系你嗰次讲话去睇万芳，大家即系蜂拥而出？ 系啦， 吓、啊、你睇万芳啊！ 我仲好记得，你知唔知黄冠斌对我讲咩？佢话你想听《心不了情》啊，我唱俾你听都得啦，使唔使特登去台湾啊？咁样，跟住我就话，其实万芳唔止《心不了情》噶，都系嗰啲嘢啫嘛。咁样，嗱呢、這个时候咧就要谴责佢啦，即系万芳真系唔借纸咁样嘅，咁样啦，系啦，又再老土啲嘅。 仲以为你会叹一句咩添？ 咁嗰时咧系真嗱，因为我去台湾咧，其实我少去高雄啦，第一，同埋好少可去咁短时间嘅。我唔计嗰一次啦，我最短喺台湾 stay 嘅时间系九日。 九日哦， 系，但系我嗰日咧，我嗰次咧系真系星期五飞，星期日翻，星期日翻工。 哇、哦！好为咗佢喎，真系 系啦，真系完全就系为咗嗰场演唱会就系咁样。我仲好记得，我对于我星期五到底要唔要飞系存在咗好多挣扎嘅，因为我星期四夜晚我仲拍紧嘢，我系等于翻屋企冇瞓过，直接执行李就走咁嘅状态。咁去到高雄啦，系一个对于我嚟讲台湾都陌生嘅地方，因为我都真系都系路过咯，冇乜即系长时间喺度 stay 过咁样啦。咁有一种探索嘅心情，有一种自己一个人嘅心情，好兴奋，瞓唔到。我就咁，其实你计落都系得一个完整嘅星期六啫嘛。 系噶， 系啦。哇！我嗰日咧，我系冇停止过食嘢嘅，即系嗱，因为星期六晚睇演唱会啊嘛，之后星期日你下昼就飞走啦嘛。咁我就预时间咧，星期日上昼咧就攞嚟买手信。 哦， 系啦，我仲问晒啲手信铺头，你开几点啊？咁样嗰啲嘅。咁星期五咧，其实落到去都已经开始食噶啦， 食个宵夜先咁啊， 唔系下午茶，因为下昼到嘅，系啦咁样。哇，我好记得我嗰个星期六咧，我之后数翻，我系数唔晒我食咗啲乜嘢噶，因为我屋企咁，你首先你自己住民宿，你会搞个非常之方便嘅地方啦。我楼下就系一间市场嚟噶，你知台湾嗰啲市场几多嘢食噶啦，即系佢唔系我哋普通记忆当中嗰啲街市啊，佢系好多。跟住我記得我嗰日朝頭早食炸嘢咧， 就做 炸糕炸丸，應該又食咗半打啦。 有種唔使錢嘅感覺噶嘛，因為真係 太平了吧咁樣啦。跟住又飲嗰啲肉羹湯啦咁樣啦。跟住去到中午嘅時候做咩啊？梗係食碗面先啦咁樣。 牛肉面 係啦，食碗牛肉面之後做咩啊？ 梗系要食个甜品啦。 其实你有冇 plan 过自己嗰、那个？因为你要顾及嗰个胃口啊，成咧全日嗰个 run down 点样食法？ 其实冇噶，你明唔明？如果你有计划咧，你就大概知道你自己食咗啲乜嘢噶嘛。因为我就喺嗰个区行嚟行去啊，我见到餐厅就入去。 你完全唔使就住会唔会太饱噶？ 我嗰时我唔知点解，我就有一种。因为我好快要走啊，我梗系要食埋先走啦，即系你明唔明有呢一种有呢种失调嘅感觉啦嗰阵时，跟住咧，因为其实台湾演唱会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啦，其实系四个钟嘅，即系佢譬如七点起八点入落去，佢真系可以去到十一点十二点咁样噶，咁我就好记得出嚟之后咧，哇！唔系唔去夜市系嘛？ 够钟食嘢啦！ 我就好记得我嗰个星期六啊，即系你头先系瞓醒咗就去 U 就去睇个音乐会，之后就继续翻去瞓啦。我嗰日瞓醒之后就系食，我唯一冇食嘢咧就系、是、睇演唱会嗰四个钟，出翻嚟之后继续食。食到真系哇唔得啦，太饱啦！食到就嚟即系喉咙定擘大啲，你都见到我哇！你头先食咗鸡扒咁样，跟住我就。翻咗民宿啦咁。 如果要用声效嚟表达嘅话咧、哎，我睇 show 就 yo yo， 阿琼咧就 yo yo， 接接接 ，yo yo， 接接接，你就知道啦。 跟住你明唔明咧？因为我嗰个民宿系有晒厨房嗰啲嘢啦，咁样好中意有啲家嘅感觉啦。我仲要喺嗰啲便利店啦买两包嗰啲地即系台湾本地嘅嗰啲嘅面翻去煮咯。但系煮完之后真系好饱， 大佬啊！你将平时几日嘅行程，你摆晒一日做晒、啊。 嗱，系啦，我就系嗰阵时就呢一种嘅冲动喺呢一度。但系而家谂翻嚟，哇，好开心啊！真系，几时可以再嚟过啊？咁样嗰种 无拘无束， 系 睇 show 嘛， 系啊，即系嗰种无后顾之忧，你明唔明？即系谂住食完就死咁 啊！因为你疯狂食嘅话，其实我都系疯狂饮嘅。嗰段時間就買喺酒店嗰度瞓醒，好啦 ，pre-drink 啦，咁 pre-drink 幾個鐘啦，我都已經冇嗰個 pre 唔 pre-drink 嗰樣嘢啦，咁樣。 好啦，跟住好多聽眾就想問我哋啦，請問個音樂性喺邊一度？ 係啊，經歷啦，開心啦， 係啦， 係啊，愉快啊嘛，睇。 你睇演唱會嘅周邊係幾咁重要？ 好開心㗎，係啊。咁究竟啊，嗱呢位歌手已經宣布咗啦，今日宣布四月又開咗，究竟？ Yeah.你嘅嚴瓊睇呢個 show 之前會買啲咩食食咧？又我都好好奇，會唔會打個邊爐食個脆子的響鈴先咧？ 流浮山係咪應該食海鮮嘅？ 哦，係啊，食嗰啲咩啊？咩豪華定咩嗰啲噶嘛？咩都好啦，總之好飽啦。

灵魂亦放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峰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城，好多音乐人都宣布咧，即将开 show 啦，你兴唔兴奋？开唔开心啊？ 更加开心啦，当然亦都预祝咁多位都一切顺利啦。除咗头先提嘅 Savini 之外，譬如 Rubber Band 啊、大菌姐啊等等等等嘅朋友啊，我哋都咁多位乐迷等咗好耐㗎啦。咁但係真正能够入场之前，我觉得都有啲网上嘅 show 大家都可以重温睇下嘅。就好似呢位朋友咁样，啱啱星期日都教咗去新专辑发布嘅网上音乐会。佢名字叫 Kiri T。当日都唱咗新专辑里面的这首作品叫做 10,000 Feet。 I keep it low when I'm out of control, my head's overloaded and you always notice, sometimes I get mad for nothing, yeah I get obsessed with my feelings and then I can't ruin a good thing, I don't think I deserve it,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hop on a plane like I'm gonna catch a fate, you know I'm not used to it, you good to meWhy you so good to me, yeah. Too many insecurities, too hard, too much history. I'm sorry I make it so hard to love me. Hey, I'm on credit, you just gotta come get it, cause it's all I need to think about me, always getting caught up in my feelings, yeah, always ruin a good thing, I don't think you deserve it, can we get out of this place, hop on a plane, like we gon' catch a fate, you know I'm not used to it, you good to me, why you so good to me, too many insecurities, too hard, too much history,Sorry, I make it so hard to love me. KVT 新专辑《Chilly Tea》里边嘅作品叫做《10,000 Feet》，好咧，佢哋个 show 值得睇翻嘅都，因为你会见到佢点样活用弓下唔同嘅部分去做场景啊，借用镜头啦，去不断转唔同嘅地方。其中一个我记得就用啲后楼梯咧 set 咗唔同嘅灯，嗰一幕咧我觉得系几靓嘅真系。而家落嚟呢对朋友都期待佢哋咧玩 live 嘅，佢哋名字叫石山街。有佢哋第一首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暗恋家》。 从何月说起，会细致欣赏你，过程太滋味，便无力脱离，仍会在意。 精线，却难以通电，或然欲发现。 我惯了错配角，只觉留恋家。心痛心痛，爱意你察觉到吗？ 为何还未放开？在个数百里之外，遇上仍无理睬，这会刺中了我要害。闯出了中下沙堡，放任悲伤的昨天，再拾记忆作美好，开启单恋的修炼。 早成石山街之前已经有一起玩过 show 了，那时候都看过一次的，就是Beat Friday 一个 project 三周年的gig，他们两个都有去玩的。那次看过之后都期待知道他们成立石山街之后，究竟他们自己音乐玩是会怎样呢？ 苏除了那些乒乒乓乓的大型音乐节之外呢，我都喜欢这一种听着一些 chill 的 beat， 听一些 groove， 然后享受住一晚。最重要是摸住酒杯底，听着这些音乐，尝试享受这一种迷失的感觉的。这首歌的 MV 拍得非常之啱感觉的，有赵宗宇和林聪饰演一对男女呢，再加上在即港岛区夜晚酒吧区，非常配合这首歌。他的名字叫《十方客》，有这一首叫做《Junkyard》。每位爱情而在街头落失落呢，都是青春的东西。 写满你担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落还一起。反应要刻骨铭记，谁是你要好好记起，最窝心一个笑容要好好记起，一悲一喜，记录年华的美，看不清记不起，至少给我记起你。 Suki S 的《一百岁备忘录》， 再是大家初的歌，可以就是不把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今日我哋呢位嘉宾系女新人嚟噶，你谂住用佢个名创作咩字句送俾佢作为出道礼物咧？ 哇，我觉得佢第一首歌好霸气，所以呢句好啱佢。李仪出必行， 哇，呢句好有霸气啊，佢应该好中意啊。中唔中意啊？ 好正啊！我中意。 首先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有李贤，系今年嘅女新人。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李贤。 出必行 一个新人，你想去讲咩啊？系咪？ 好啦，俾啲娱乐圈系或者音乐圈都系好虚伪啊！咁样 搞笑， 啱噶啦，所以啱做呢行。 唔系好有气势，真系好有真心，真系觉得咚咚咚嗰啲咧。 咁不如你睇埋，你睇下。 再俾啲气势， 都有啲气势咁样，系啊。哇！好中意呢個反應 ，Oh my god！ 好 sweet 啊，好靚啊，係真係俾我㗎， 係真係俾你啊，你可以攞翻屋企掛，係啊 ，picture 㗎，係啊， 喂，好開心啊，真心。 但係我中意頭先，因為你個反應非常之好啊，佢 Oh my god！ 真心嘅啲反應，真係我覺得我冇估到，好有心啊，多謝啊，多謝。 唔係正常人都估唔到我哋做咩㗎， 我大概知道啲高音點樣練翻嚟嘅，話你聽。 Oh my god！ 平時好驚喜嘅時候會咁樣嗌。 笑到興合合啊！而家， 但係因為就係有呢一句啊，李賢出必行，於是乎咧就要問一下李賢啊，你有冇啲講得出做得到嘅故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當然有啦， 係咪突然間都估到我哋想做咩？ 終於知點解會問啲咁嘅問題啦，咁樣 有嘅有嘅，咁啊有一件事咧，就係有一次咧，我拍個 cover， 咁咧嗰個音樂 track 咧。是有個 friend 幫我整的，咁我哋好用心啦，就係我同個 friend， 咁佢幫我錄音咁樣，咁我就彈啊、唱啊、harmony 啊，搞曬啦，佢又幫我 mixing 啊咁樣，之後做完之後，哇，好聽啊，好聽啊！之後佢話，因為平時我份人咧就比較隨心，我通常拍嗰啲片咧都係好 casual， 咁然之後佢話嗱，整到咁樣，你同我拍靚啲啊個片，我話得冇問題，我去山上面拍啦咁樣講。即系山上面拍，你咪真系拍到噶咁样同我话系，我做得到噶，但系我唔会辜负你一番心机。我哋咁长时间整咗个 track， 咁嗰日我就自己话俾自己听，我一定要做得到。校咗闹钟，五点几起身，嗰阵时仲系热地嘅夏天嚟噶， 系咯，即系要去拍日出嘅嗰个 moment 啊。 系啊， 系因为如果唔系五点钟做咩咧？ 等太阳落山就去咯。 咁之後咧，嗱你知啦，同埋我拍 cover， 咁你冇可能全部都掃眼噶嘛，又要查。但系我就起身啦，校咗鬧鐘，搞掂曬啲嘢，行上去孭住個吉他，哇！我行到上去已經出曬汗啦。咁咧，你知道啲粉咧嗰啲，哇！我真係覺得我就錄住啦，我就攞住我幾點起身，而家喺個山度而家行。之後好啦，我揾咗個地方 set 咗個地方，之後錄。哇！啲蚊咧不斷喺度咬我。 夏天 嗰壇嘢真係呢、這個真係講得出咗一道好多經歷啊！我嚇俾完蚊咬咧，我要睇我自己個樣子會唔會 腫出？ 係啊，皺啊，之後又流汗啊，同埋其實有時候我行山咁都有啲人會行噶嘛，啲伯伯佢企喺度，但係咧我係咪嘴，我係聽住個 track， 我用個藍牙已經聽住個 track 之後唱，其實我又冇唱到出聲，嗰、那個阿伯就會叫。呢、這個女仔究竟做咩？ 即係口啱啱喺度，唔知做緊乜嘢，死啦！成朝流流喺個山上，發現咗個傻人咯。 唔係，同埋啲阿伯睇咧，譬如睇人捉 K 好咩都，佢好中意行到好近，然後雙手包面望住你。而如果你拍住嘅，你就見到個阿伯喺隔離望住你，死都唔行開。 之後我又要扮鎮定喎。咁總之成件事，即係後屘咧，我自己一個人剪曬成條片之後。俾佢睇，我話嗱，今次點樣？佢話算啦 ，OK 啊，今次可以過到，冇白費我心機，所以呢一個就係我嘅講得出做得到嘅自己一人做嘅事啦。 但嗰一刻点解你会谂到一个咁难嘅嘢俾自己？就话我上三拍啦，点解会讲出呢一句咧？定系好随意嘅啫，其实 唔随意，都随随地嘅。 定系有啲 inspire 咗你觉得我要上 山？我觉得要咯，到首歌同埋个旋律好适合咯，即 系 好绿草草绿绿咁样嘅嘢，所以系咯，自己攞嚟搞，但系我觉得几好嘅 experience 嘅，同埋我又真系我系讲得出咗一道嘅呢个就 好 man 啊！即系佢头先讲呢个故事嘅时候咧，对比越慢越害，即系有一种拍晒大髀嗱，我睇下我李贤啊讲得出做得到啊，我话山水拍我就上上山拍啊咁。 你试下俾张凳仔佢动起同你讲添 啊！你试下俾啲花生佢开始剥噶啦。 嗱，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今年女声人李贤啊。咁啊，先听一次六点钟新闻报道，翻嚟之后咧，会有佢介绍佢第一首嘅派台作品《这世代》。 缅甸军方应该吸取过去的教训，同民选政府合作符合国家利益，因为军事路线不会有出路。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明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禧花园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华润大厦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过晒香港仔隧道，咪排到去近住香港仔消防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系车多，彩虹教会处交通繁忙噶。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喺德宝花园同埋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喺柴湾连城道因为爆水管，连城道近住环翠道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等我下雨提提各位老友记啦，要善用医疗券，记得预先查下有几多结存，好好规划点用。你可以自己或者叫亲友帮手上 hcv.gov.hk。又或者打2838-0511查询医疗券结存，仲可以知道预计下年因为超过累积上限而会被取消嘅金额，同可以用喺视光服务嘅款项有几多，计划一下点善用医疗券呢？ 喂，阿天啊，将佢再调高少少啊，高啲添。喂，景文你已经好高啊，仲调咁高好危险噶。 喂，停，你两个唔可以就咁去调嘢噶。你哋两个有冇搭棚噶？有冇攞啲咩系搵螺丝？有冇搵专业人士监督啊？ 你讲乜嘢啊？ 唔系咯，我哋喺度调腊鸭啫。吓、 啊，净系调腊鸭咋？ 啊，咪仲有腊肠同埋腊肉剧。 哦，咁不如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 吊棚安全做到足，保住一家人幸福。 音乐说，黄雨诗的音乐选择， 应该你都有听嘅，叮当啊，早期是僆仔 version 嚟噶嘛。是是是是 有個小朋友 version 嘅，咁就係我二哥，咁我都係企喺後邊咁樣，即係 和唱啊， 和唱啊，一班人咁樣嘅，都係我表姐啊，我二哥啊，我同我表妹啊，四個定五個咁樣。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谂落星期一真系好黑人憎啊！嗬。人组合石山街第一首的派台作品 demo 是叫做 Monday 的，源于成员杨彤觉得星期一就是将我们和最亲的人分离。作曲杨彤 Martin， 填词有杨彤加上伟瑞，编曲石山街，监制石山街 Morphy。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石山街暗恋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嚟收音乐，继续我哋今日嘉宾李贤系2021年嘅女新人啦。咁有你第一首派台作品叫《这世代》。咁一开始我同阿琼咧，要首先估下呢首歌，佢听完之后有咩嘅感觉啊？估下我哋嘅一啲睇法。你又揭晓话俾佢听，我哋估得啱唔啱咯？ 好啊。 咁我同波盛啦一路听呢首歌嘅时候，我都觉得哇，嗰歌词咧写得好好啊，即系嗰种即系张教条一拆下嗰种。不想被一啲嘢束缚住自己啦，咁我睇埋 MV 同埋睇埋你 IG 啊等等，同埋睇埋你今日个人咁样， 加埋本人 啊，系加埋本人，我喺度估， 系 你即系作为新人出道第一首嘅作品，即系原创写俾自己嘅歌嘅时候咧，我觉得你系咪应该由细到大都系个好曳嘅人，即系都，但系因为你好曳啦嘅关系，于是乎大家即系屋企人啊或者点样长辈都想管住你，但系就系越想管住你咧。你就越唔俾佢哋管，所以其实即系第一首可能话新人同大家介绍自己嘅作品咧，就好想喺即系呢个系你好成长经历当中好重要嘅一个部分，于是乎就有咗呢一首歌嗰个创作嗰个灵感啦。 而我估嘅调翻转咧，其实李贤咧由细到大咧，其实都系乖底嚟嘅。 咁即系听晒父母话嗰啲， 系啦，其实都听话嚟嘅，真系会 follow 啲 rules 嘅咁，甚至乎去到譬如你做个即老师咁样，你都以身作则嗰啲咁样嘅，就系因为现实中嘅你系咁样样，我唯有将自己里边一啲嗰啲谂法咧，放喺啲作品啊，一啲艺术上嘅嘢，因为嗰啲嘢曳完之后翻嚟，冇只歌嚟嘅啫，我唔系咁，即系你有位走啊，系啦，但系现实中嘅你其实真系，其实都系乖，只不过可能有时会即系比较。嗰啲叫咩？玩得盡啲，但其實你是一個乖底嘅人。 好多回應係嘛？ 係啦，兩個人估啦。好啦， 即係而家兩個只能 第一次見就嚟玩 first impression。 係咯，即係你唔可以話你哋兩個都啱，即係呢啲場面笑話咧就冇得講噶啦。 係冇。 好難啊，因為真心啊，我既曳既乖喎，我唔係話咩識講嘢唔講，即係我以往咧，我係有自己嘅睇法嘅，但我又唔係特登係。嗰啲叫唱反調嘅，我可以講一個 experience， 即係我嘅讀中學嘅時候，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有個咁嘅體驗咧，就係我發覺咧，中學嘅有啲 規則係真係有少少，我唔知點樣形容，即係 過分 啲校規係比較得意嘅， 係咯。譬如十度以下先可以穿自己褸啦，之後十六度以後你先可以穿、即係冬天嘅時候你先可以穿嗰啲 冷衫， 係啦，冷衫啊，體育服啊。咁話說有一次咧，我就真係好凍，你知道咧學校嗰啲裙咧，你都會露一截腿噶嘛。 係啊。 咁嗰陣時咧，早會我就穿咗運動衫啦。咁我行翻翻去嘅時候，就俾訓導捉咗出嚟。咁佢就同我講，佢話。你做咩着运动服啊？咁样讲，嗱、那个训导系着住长衫长裤嘅吓，咁多位，咁啊， 佢自己系暖， 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吓好冻喎，佢话吓你今日未过呢个度数唔可以着，你要12度以下先可以着运动服咁样，我话吓真系好冻，我啲关节会痛嘅，我而家。 一个中学生驳嘴嘅原因已经系关节， 我骨质开始疏松啦，训导老师， 你唔讲，我以为系老人院嘅对白， 要跳规则舞啦， 唔系讲真的，你嗰阵时发育期间实应该要保暖添噶，你明唔明啊？你发育嗰阵， 我明。 我都唔系我唔着，我唔保暖啲骨咧，啲骨唔生唔识高，我会你知停住咗啊，冻到。 我而家明点解你咁高啦？我头先佢一入嚟嘅时候，我见到佢好高，原来因为细细个就识保护自己啲关节。好嘢，好嘢。 唔系，我真心想同其他学生即系争取呢一样嘢，我觉得真系会冻亲噶，真心。咁然之后佢觉得讲我唔掂，佢就得你翻去咯，翻上去咯，咁样我就翻上去咯。我都即系我唔会话。我翻上我唔会嘅，因为我觉得我有自己嘅原则，我真系讲出我喂 human being， 我冻着多啲衫好正常，我唔系特登话要染晒金发啊或者点样。咁好啦，咁之后咧，数学堂嘅时候咧，都系一个训导主任嚟嘅，即系训导 Sir 嚟嘅，佢教我哋数学，咁可能个训导女主任就同佢讲呢件事。咁之后落堂咧，个训导男主任就叫我出嚟啦，佢就话。你今日朝早同个女主任有少少即系好似系啦驳嘴咁咁样，佢就话你做咩着今日着体育衫啊？我话好冻咁样讲，之后佢话平时见你都几乖嘅，你今日做咩咁翻常嘅？之后我唔出声，之后佢就讲可能今日真系太冻啦， 所以个人都反常， 冻到个人都反常。 今日天气反常，我理解。 即系呢个例子可以话俾你听，我系一个咩人？我既有、即系我应该 follow 嘅，我觉得。你合理嘅我会去做，有啲唔合理我就会觉得 stand out 咯。 好有型喎、啊，真系。 你哋觉得咧？讲真，系咪有啲奇怪先？点解要咁咧 ？Human being， 我以前学校都系咁样，我都会闹嘅，不过自己闹。 系自己匿埋一齐， 唔会够胆讲嘅。其实 就哇，今日真系好冻，搞错唔俾我着到咁 我就会发声咯，系啊。 即系可能系呢个时代嘅一个嘅谂法啦，所以嗰个明星叫《这世代》啦，我哋 Q 翻首歌。难得我哋咁都有得打和喎、 啊， 真系多谢街新人真系好识做啊！咁啊，作曲系李贤自己啦，我都睇到。咁、但系我就想睇下嗰个灵感嗰个曲系咪真系嚟自，即系同自己成长经历有关，又或者同啲咩生活经历有关，会想写一个咁样嘅曲式配上 T-Rex 咁样嘅歌词咧？ 因为其实呢一首歌咧系我自己嘅一首普通话歌嚟嘅。系啦，咁你话。我通常自己寫歌咧，啲靈感都係好隨心啊，即係我冇特登去度過啊，點樣配 chord 啊，點樣去做，我就冇嘅，好隨心。我攞住一支吉他，我可能彈幾個 chord， 之後有 melody 我就拉，或者有啲詞我就係咁樣做出嚟嘅。嗰陣時 T-Rex 寫呢個詞咧，我哋都有傾過，因為其實我自己寫廣東詞就真係仍需要努力。咁佢就同我講，其實啊，你首歌係想點樣去寫？因為我本身嗰首普通話歌就係、是、都係圍繞住我九十後咁樣嘅題目嘅，係啦。咁就我講咗同佢傾啦，一啲我理念啦。咁其實佢成件事都好 on the right track， 成件事包括後面到時拍嘅 MV 都好統一，所以我覺得哇！好好咯，出咗个作品出嚟系，虽然词唔系我写，但系我觉得成件事大家系个理念系一样 嘅。咁本来你个 demo 写九十后嘅一啲故事，即系一个点样嘅内容噶？ 就系讲翻都系而家呢一即系因为我系九十后啦，纯粹我系以我自己第一身我个感觉啊去讲，但其实都系其中一个部分就系讲话同而家广东词好一样，就系、是、天天沉闷地工作，我都系讲紧其实。好似開始做嘢咧，即係人你出到社會做嘢做嘢做嘢，你開始就好似俾呢樣嘢去洗咗，即係個模式洗咗之後，你就會變咗 冇嗰刻，其實我做緊啲咩咧？即本身普通話角色都有講話唔識笑啊，開始做嘢啊，之後冇咗個目標啊。咁所以諗翻廣東話詞咧，佢都有帶翻呢啲咁嘅意思出嚟。我覺得就係、是、即都多謝 T-Rex， 真係我都感恩佢寫咗呢個咁好嘅詞。 喺你身上面，喺你即係出道之前嘅你嗰陣時，係咪都有經歷過可能真係要翻嘅嗰種工作啊？定抑或係可能聽朋友所講，不過你吸收咗之後放落去咁樣咧？ 自己經歷，自己經歷係啊，我都有啊，有一段時間好迷茫噶，即又係翻工同埋可能。嗰陣時翻工又唔可以翻到自己真係好有 passion 嘅，真係覺得做咩咧？我日日都係咁，其實我咪人生就係咁，我咪一生都係咁噶啦。之後翻工放工，之後得閒就可能同啲朋友食下飯咩？係咪真係就係咁噶啦？咁所以就啟發到我寫咗呢啲歌出嚟，同埋我覺得人咧係有聯繫，我好希望我寫嘅歌都會令到啲朋友聽，即係有一刻叮可能有啲人都係一直都乏味緊工作，可能覺得冇工作你點生活啊？你點樣維持生計啊？咁樣咁其實但係唔係噶，真係係可以自己 breakthrough 之後，你可以創到你自己更靚嘅人生嘅，真係 嗰時有啲咩嘢 trigger， 即係有一個咁嘅諗法同真係行出嗰步係唔一樣啊！甚至乎嗰個時期係你去參加即係《中國好聲音》前定係後咁樣噶。 即我成日都諗減肥啦，但係迈出嗰步都好難。 係，佢都係迈出嗰步去食邊爐嘅啫。 食埋呢餐先啊！ 咁但係你係咪由細到大都係肥先？ 你而家諗住同我探討呢個問題唔重要啦。 係啊， 係啊， 肥就梗噶啦。 係啊，同埋幾多歲開始肥都唔重要噶啦，因為我今年都係啦，呢、這個歲數啦，有佢啦， 都 收聲啦，特登就 skip 咗個歲數噶。不過我都係90后，90後耶。 系，真系要搞笑啊！你哋系 back 翻 back 翻先 ，sorry 啊！你话好声音之前之后都有呢啲，因为其实我自己一直即系我由中学就有写歌噶啦。咁我即系通常对一个创作嘅人嚟讲，最开心就系出到自己嘅作品。咁一直都系咁样，咁就开始究竟，甚至喺我自己音乐，我都会我做音乐究竟为乜噶？即系。咁樣係咪冇噶啦咁樣咯？所以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因素堅持，係啊。雖然可能嗰一刻我未呈現到俾觀眾聽，咁但係我相信最佳嘅時期就會出。 因為我有時想睇佢 IG 咧，即係自己攞住吉他咧彈，即係嗰個係小清新啲嘅， 係之前嗰啲 係啊。咁但係加埋呢個成首歌嘅編曲咧，我覺得係真係好唔同曬成件事。 因為本身我呢一首歌嗰個原聲 demo 都係比較 rock 啲嘅，係啦。咁我就都有同佢傾啊，個元素其實想係類似係咁樣咁好正，其實我都覺得佢哋都 get 到，咁成件事出嚟嘅時候，我覺得哇，聽個感覺咧，一開始嗰種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仔細去聽咧，一開始佢嗰下已經係好啲，好似入森林嗰個感覺咁樣咧，係啦，咁我已經覺得哇，好正，好有嗰個 feel 咯，係啊，咁所以。有啲人都話：喂，其實好唔同啊！睇翻你之前嗰樣嘢同而家勁大對比喎、啊，咁所以就係每一樣嘢都在變咯。其實《這世代》呢首歌亦都可以講出就係變咯。变化系啊， 系我觉得因为头先你讲个编曲个特别开头嘅时候，佢 set 嗰样嘢就是你先有一段仔可以 set 咗个背景，然后先至再嚟一个真正嘅所谓 intro 嘅音乐，同埋我觉得呢只歌另外一个编排好听，在于就系嗰啲 backing vocal 或者系即系有一段譬如你嘅低音同你嘅高音嗰啲，咁佢谂呢啲嘅时候系咪就系会同编曲嘅 Tommy lock out 啊，甚至可能 backing vocal 嘅朋友去谂咧？ 係啊，本身啲 idea 我都有講，即本身我個 demo 都有咁樣嘅本，咁佢哋再有墊底唔同嘅 harmony 啊，再成件事會 full 啲咯。咁我初初都係一個人咁樣唱俾佢聽，咁大家去傾，佢話哦 OK 啊，可以試啊，咁樣去做。咁所以有啲 music break 嘅位啦，同埋有啲harmony 啊，後尾嗰啲音都係大家一齊去唱啊，去和咁樣嘅。 好中意啲。 你已经死了 阿琼都有歌，你自己你扮咩？你自己都话嗰啲好听，你自己有唱过。 但系我冇谂住喺个原唱面前唱咯，我又唔够人哋唱得好听，系咪？ 你嗰个系营造到鬼片咁啊，质地。 我揾紧个 key 收嘅角色， 冇可能你揾唔到嘅。就似你嘅终生幸福，因为你揾唔到嘅。 但譬如睇呢首歌个 credit list， 譬如监制咁啦，即系除咗头先讲编曲嘅 Tommy 同埋 Lock Out 之外，仲有船碧啦。咁其实喺即系有三位监制去做，去帮你去做呢首歌嘅时候，其实佢哋嗰个角色有冇唔同去 handle 你唔同嘅？即系呢首歌唱时候嘅需要等等， 有啊，绝对有啊！佢哋三位嗰个岗位都好清晰嘅。咁 Lock Out 同埋 Tommy 咧，就系、是、主要系编曲上面嘅。阿 Max 咧，佢多数咧就系、是、喺咬字个通帮我嘅，帮我调整。同埋咧，佢会加我好好啊！其实我都好感谢佢。佢会加我点样唱，因为其实主要我之前写都系可能普通话歌，咁我通常可能唱开嗰个通咧，都可能系比较系普通話啲咁樣，所以咧咬字上面，同埋我有時都唱英文歌，咁喺咬字上面咧，廣東話咧我係比較吃力嘅，佢係一個好好嘅通去幫我去，即係舒緩我嘅情緒，因為我自己咧就比較係我做唔到，我會怪我自己，但我怪我自己又會再更加衰，即係通常你個心態咧，咁佢就話喂放鬆啲，佢會其實 OK 噶咁樣，佢會反而係用呢啲通去教翻我。調教翻好啲嘅通去講，其實雖然都仍需努力噶，其實我覺得咁，只不過都不過不失咯，係啊，成件事我咬字係咯，要都要鼓勵下自己嘅，都多謝嘅，係啊，因為我知道有啲人聽都會覺得哇好硬啊，或者呢、這個我自己嗰陣時都有講話，喂可唔可以再調節好啲？咁但係其實有時事情就係咁啊，冇嘢係完美嘅完全，所以你要接受自己。蜕变嗰阵时个 moment 咯，即系你变成蝴蝶之前，你都会有蛹虫噶嘛。咁你个阶段你冇可能抹走佢嘛，你都要接受。咁所以呢一首歌系我第一首歌，咁我觉得相信日后又会更好咯。但我都好觉得呢首歌已经都好叻噶啦，系啊，咁样咯。 咁系真系第二首已经 ready 噶啦，定系点噶？ 筹备紧噶啦。咁但系你话嗰个通咧，可能就冇咁。我覺得呢個通比較 dark 啲嘅，嗰、那個通就可能 bright 翻少少咁樣嘅。 到時睇下 bright 啲嘅佢係點。 下次睇下李賢可以做啲咩。 係啦，咁啊，今日希望大家可以認識多少少啦。關於今年其中一位嘅女新人叫做李賢，有佢第一首派台作品《這世代》。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Thank you。 时时要退一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就望望旧日未实践的话，就尽力实现实验那真假。只恨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划过定界，将教条一一拆下，画出了一套框架，画出我一。 今天看自立的我，你却很批别乱妄想。当天你是旧的我，这想法你亦想过，请知道代代有种渴望。从你于当天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各方丈，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命运并未定局任我选择，别认为事事亦受你检查。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突破定价。你是你，我是我，经历可一样么？若然望尘旧桥段，能明白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47名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下就继续处理多名被告的保释申请。代表梁访维和谭德志的律师在庭上说，昨日的聆讯到深夜，被告接近清晨6点几才返回荔枝角收押所，但今朝早8点至9点之间再度翻返法院，认为对被告造成额外的肉体煎熬。国防系国安法指定法官苏伟德回应说，相信今日的聆讯时间不会好似昨日的情况，最多可能到晚上9点至10点，同意时间太夜并不理想。今日的聆讯中，多名被告的代表律师分别为保释申请陈词，至今大约22名被告完成保释陈词。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几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确诊的4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包括家庭主妇、务业人士、传染期没有翻工的人士，同埋一名在科大一间公司工作的68岁人士。在科大的确诊者和同事在校内一个办公室工作，并无教书，曾经在今个月23日和25日和一名来自深圳的28岁人士见面同开会，对方之后前往上海，在上海确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对缅甸实施制裁只是会损害缅甸人民，他促请缅甸军方释放民选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容许国家向前。李显龙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书面访问的时候说，缅甸军方应该吸取过去的教训，与民选政府合作是合乎国家的利益，因为军事路线不会有出路。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1%。

谁冠名？ 做咩差人个名啫 ？Sorry， 人哋系共鸣，我哋系冠名，冠名，冠名，冠名，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听真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嚟到星期二嘅有谁冠名啊？电话号码18723588，可以打电话嚟咧，又或者 Facebook、IG 揾我哋，将你想分享嘅故事话俾我哋听。特别有冇一啲系你曾经去睇一啲唔同演唱会好难忘嘅经历，都可以话俾我哋听啊！呢、這个时候听啊，今日呢位听众系有咩故事冠名赞助俾我哋啦？喂 ，Hello，Hello，Hello， 你好啊，点称呼啊？ 我叫彼得。 彼得，你今日想冠名赞助个点样嘅故事俾我哋咧？ 这个故事呢就比较可以说是呕心一点的。 是 是最喜欢听这些。 是啊，你知道我们的风格的了都。 是。那这个故事就是什么呢？我之前有一班朋友踩单车。 是。 那有一个朋友呢，他呕了两次。 为什么啊？ 云 车狼踩单车， 唔系 云 车狼，佢唔系云车狼，都有搭车嘅。咁咧，佢就表示啦。我食一踩，我就食咗嚿面包就朝早，系啊，同饮咗少少嘢咋，开始有啲晕啊，想呕啊。搭车之前已经系咁样噶啦。系咁，我哋出到去之后咧，踩咗三公里，佢呕咗第一次。 系，我想问咧，佢系，哎呀，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一出电影叫《驱魔人》啊，即系佢系呕到，哇，真系好激动嗰只，定系嗰只干呕啊？即系你明唔明？因为我觉得佢冇乜食嘢咧，佢应该冇嘢呕到出嚟噶嘛，就不断喺度，好辛苦啊嗰种，唔好意思、啊。 哇，嗰啲水嚟噶，呕嗰啲水嚟。 O、 okay, K， 三公里呕第一次啊？ 三公里呕第一次，之后第二次 系，之后唞咗一阵之后咧，就再踩咗三公里，呕咗第二次。 平均三公里呕一次， 三公里呕一次，我觉得挺好啊！报时，而家我踩咗几多公里啊？佢呕咗几多次啊？计翻条数啦。但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冇关心过佢？因为都算系连续咁样呕法咧，即系有冇谂过？哎，咁唔舒服，不如今日算啦，定系点啊？嗰啲 有啊，谂过叫佢翻去，不过佢都顶到，系 都顶到， 同埋系。我都差啲，我同我 friend 差啲都攞咗个急救包出嚟噶啦。 系 哦，喂，你哋好专业喎、啊，你个急救包啊！ 即系踩开嘅，你哋因为不嬲都呢班。 我冇啊，之前我就唔小心戒身只手，然之后我 friend 咧叫我嗱，以后袋定个急救包喺个袋度。 你系咪都系谂住攞啲药水胶布封住佢把口，等佢唔好呕？ 唔做唔到啊，做唔到啊！ 咁你话佢平均三公里就呕一次嘛？咁其实你嗰日全长大概系踩边度去边度，即系几长噶？ 由沙田踩咗去天水围啦，咁行过去兜咗去提美督， 好远喎！你沙田去天水围，大佬， 你知唔知沙田去天水围搭的士要几多钱啊？ 几多公里唔知，但系知好贵。 你知几多钱啊？你知唔知你悭咗几多钱啊？我想问，点解你哋由沙田踩去天水围咁谂唔开嘅？ 唔知啊， 就好想试踩呢个距离。 系啊，之前都系踩开三十公里嘅啫嘛。 但系以前三十公里，譬如你哋去由边度踩去边度先？ 可能去到欣澳，踩过去东涌嗰边，再踩去机场咯。 头先话九十公里系咪？ 接近七十公里。 sorry， 我想问七十公里即系踩咗几耐到啊？要计埋佢呕嘅时间。 八九个 钟。哇！三公里开始呕，点玩法啦、啊，大佬？ 最紧要系你哋真系完全唔心痛你哋个 friend， 你哋感情一定好好顶啦，真系。 唔系佢真系呕咗两次啫，之后就冇再呕过啦。 系啊，你知唔知点解？因为佢净系食咗个包咋，佢呕得嘅都呕晒出嚟啦，佢个肚入边冇嘢俾佢呕啦。 所以佢最后同你哋踩晒嘅，真系。 真系同我哋踩晒嘅。 系，佢而家都身体健康嘅。 身体健康，仲翻到学，好 嘅。可唔可以问一下你哋而家即系你哋呢堆 friend 平均年龄系大概 都系14、15嘅啫。 哦，唔怪得知啦。细个嗰啲唔食嘢都照去打波嗰啲踢几粒钟嗰啲啊嘛。 嗱，我事先我声明先，我14、15岁我系踩唔到咁多嘅，所以我系好尊重咧，好敬佩呢啲，无论系几多岁你可以踩到咁长嘅，悭翻啲的士钱嘅同学嘅。 咁最近有冇踩啊？仲而家 有啊？ 而家系咪再远啲啦？踩上广州未啊？ 未， 因为封关， 都要隔离啊， 你时候唔封关， 翻嚟好难。 我踩上上海添啊！ 但我想话你哋班 friend 都好中意踩单车嘅。 都算是 嘅，几好啊！揾到个咁健康嘅乐趣。 沙田踩天水围，南北房佢话我哋住港岛嘅，其实咁啊。 希望你越踩越远。 系啊，咁啊，今日彼得拣你一只咩歌去欢迎你呢一个朋友踩到呕嘅故仔咧？ 拣咗 Tommy 嘅一进不退。 啱啊，系啊，你哋真系冇退过啊！由沙田去到天水围呢一程啊，真系好勇敢啊！要送呢一首歌俾你哋啊，再一次敬佩敬佩 敬佩敬佩！下次你试下用呢一首歌佢背后嗰个意思嚟做啊，因为佢系跑 online 嘅主题曲，你试下跑。 跑 你试由沙田跑去天水围啊！你哋 救命！好啊，多谢彼得， 多谢分享呢个古仔啊！ 好。 即踩单车之余，即记得身体健康吓， 同埋越踩越有啊！ 好， 拜拜， 多谢你啦，拜拜， 拜拜。 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继续等听众你哋翻你哋嘅古仔俾我哋听啦。呢、這个时候听下第二位啊嘅听众有咩嘢同我哋 share 下咯噃。喂 ，hello， 你好啊，波胜，你好啊，晴，各位骚动音乐嘅听众，你哋好啊，我系学识，我系一个学生仲嚟啊， 仲嚟，你好，你仲嚟啊，仲嚟， 喂呀，佢英文名叫 Johnny 啊， 系咪叫 Johnny 啊你？ 是啊， 已经没那么好气你，我们两个无聊的大人了。 是啊，我们很年轻的听众，这个是听到他的声音。你读紧几年班啊？ 我读紧中四。 哦，你听到那个声音呢，还没被这个残酷的社会给磨蚀。 我以为你想说他的声音还没转晒那些。 是啊，是还没被这个残酷的社会磨蚀，还有那种对明天充满希望那种大家好啊，我是中你啊那种呢。 今天中你，那你想着分享 冠名赞助一个怎样的故事给我们呢？ 我今日咧系主要想爆我地理阿 Sir 料嘅。 哦，地理阿 Sir， 好好好， 欢迎欢迎啊！ 系有啲咩关于佢嘅嘢想爆呢？ 佢系一个今年新入职我哋学校嘅老师啦。 嗯， 性格咧幽默已经唔可以形容佢啦，因为佢系劲幽默。 哦，系个好搞笑嘅地理老师。 系啦。 有冇咩例子系呈现到啊？即系佢系咪攞啲地理科啲内容嚟搞 get 咁样？ 是啊，他上堂都会夹杂了很多的潮语的，即是那些什么他经常都说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啊这样的。 他对着一班小过他这么多人讲这一句，谁可以令他不想努力呢？ 是啊， OK， 是。 是。跟着是啦，对我们挺 nice 啦。 嗯。 那为什么我要特登找你们去提供故事呢？ 是因为你想帮他找女朋友。 你想找阿姨帮他。 他结了婚的了。 哦。哎，咁冇嘢 啦。原因系咩咧？ 虽然佢呢位阿 Sir 教咗我得半年啦，但系多谢呢个阿 Sir 令我呢个宅男有心机读书啦。如果唔系，我就成日沤喺屋企啦。所以我就想藉住呢个机会去多谢呢个阿 Sir 啦。我唔知道你系咪收音机旁边听紧直播啦。我希望你收到我嘅心意啫。呢啲故事听落去咧，听众一定话扯，又系呢啲故事，你唔厌我都厌啦。但系咧唔使惊嘅，我今日系嚟爆料嘅。 Johnny 又变咗角色扮演啊！佢仲扮演埋其他听众啊，大佬，咩事啊？ 我想问你系咪写咗份稿啊？你 好复杂嘅内心戏喎、啊，你依家真系 系啊！我好紧张嘅，因为其实 哦，咁、哦、不如你直接话俾我哋知，你想爆地理老师一个咩料啦？ 系啦，佢成日系佢成日都唔记得咗自己讲乜嘢啦， 即系。 我跟他讲过我会打上去电台去分享他的事迹啦。跟着他就给了一些建议我啦，他说分享一下趣事啊，还有学习什么关系啊，又可以讲一下时事啊那些啦。跟着我问他你教了我什么东西啊，跟着他答我不记得了。 我突然间有点佩服这个阿 Sir 他 可以这么直白这样 讲。通常不是应该是老师问学生这条问题，你记不记得我 教 过 你 什 么， 跟着是学生这样答他，但都未必那么理直气壮跟我sorry 阿 Sir 忘记了。 即是他一向都没有记性的。即除了这样之外 他又不是没有记性的，但是比较可爱咯，可以形容为。 哦，但是我很好奇啊，你们现在中四的地理是不是去到什么破坏性板块、建设性板块？ 是啊，那些板块啊、地震啊那些东西。 是、哦、这个时候呢波声 是我那些 来的。你说 一篇中文我就不懂了。 他讲那些伟论呢，我讲其实呢我没什么心机去听的，我就去了找周公啦。 哦、但是为什么你说这个阿 Sir 令到你即叫做专心去读书啦，或者重拾回到学业的那种热诚这样，那阿 Sir 做了什么令你这么吸引你呢？ 一嚟佢讲嘢好得意啦，可以带动到个气氛啦。 嗯。 咁二嚟，我觉得佢嘅即系，因为佢我谂佢应该30岁左右啦。 嗯。 佢教书又唔闷、哦。 嗯。 可以即系唔系净系讲理论咯，佢可以代入咗好多嘢落去，令到整件事好生动有趣咁样咯。 有咩歌揀咗好想送俾呢个阿 Sir 多谢佢呢？ 我就实揀咗呢个时间嘅初衷，諗住送俾呢个阿 Sir 啦，去表达我哋呢啲天真可烂漫嘅少年嘅时光系点样过嘅。 即系话俾阿 Sir 听，你已经冇呢啲咁嘅时间啦。 我哋有时间嘥，你就冇啦。 系啊，咁 样。 但系其实我 feel 到嗰种咩状态咧，就系嗰种真系会遇到个阿 Sir 会影响你一生嘅、嗯。而嗰种嗰种感觉咧，就系其实你几十年之后咧，你都会记得噶。如果阿 Sir 即系你未必嗰方面成绩好好、啊、喎。即我以后未必会成为一个地理研究专员咁样，即系去睇地睇啲石头啊，或者睇啲咩嘅。但系你会觉得呢个阿 Sir 真系曾经改变咗你啲嘢嘅。我都觉得我曾经地理老师改变我好多。 改变你咩啊？唔再中意地理？ 唔系啊，系嗰时我中六、中七都有读地理噶嘛。我唔知点解佢好中意带我哋行山噶。因为佢话嗰啲即系书本上嗰啲地理形成嗰啲地貌咧，系喺香港系会睇到噶嘛。佢真系要带我哋去睇，而我同佢讲唔紧要啦，我喺书度睇都 OK 嘅。 其实都系嗰啲，或者你去影完相翻嚟俾 我睇 啦， 咁样。 咁样。 所以我中六、中七系做最多运动嘅两年。 哦， 系啊，所以即系系嘛，因为过咗去啦嘛。我读中六、中七都可能系十几二十年前嘅事。 对你嘅影响就系教你嗰段时间，你人生最高运动量嘅时候， 同埋最瘦咯，真心系最瘦嘅时候。 哦，我真系有啊呢、這个， 系 咯、啊。咁啊，希望呢位地理阿 Sir 喺 Johnny 你身上会都有一啲好正面嘅影响啦。 系啊，同埋希望呢位地理阿 Sir 继续教好每一位同学啦，唔单止系仲你啦，系咪？ 好啊，好啊，唔该晒。 好啊，多谢你啊，仲嚟今日。 多谢啊 ，Johnny， 继续支持骚动音乐、哦。 好啊，一定一定。 哇，呢啲完全唔系敷衍啊，听唔到唔系大人之间嗰种敷衍啊， 热诚啊，佢喺里边。 系啊，系真系小朋友之间真诚嘅沟通啊！多谢你啊 ，Johnny。 拜拜， 拜拜。 削掉了，比普遍都冇复制同化了，只相信人类是渺小，可笑天赋已开窍，感觉没意义了，霎眼亦长大了，分秒生存挣扎，仿似给谁掌管，发光的我竟怕黑，哪有晋级之格？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痛失的缺口谁愿流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时间是我想一秒一秒守，还记得初中不放手，当每刻想情就全没遗留，无谓得苦衷的借口，若明明无有，当有日回首，我确实不意我亦内疚，奋勇地斗，可否当作换世，将千块骨牌对齐，谁设计交叉每条路调个位，足以改变了一切，也知代价极贵，那算什么落费，一秒可成天国，一秒可成丑恶，瞬间可变的太多，要信我的感觉，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任岁月流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何以你我想一秒一秒守，还记得初衷不放手，We'll be right back.